北京榜样点赞。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 志在未来。 我是夏晴，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日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我是杰克堂，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北京时间22:02，32秒，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堂。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这个时间本来应该是周准的地盘，结果呢，今天杰克堂是来代班的。也不知道准哥的伤口恢复的怎么样了，希望一切都好。所以这个周杰克堂有连续1、2、3、4、5天，对，数学不太好，要现算一下，而且还得是10个手指头之内才可以算明白的。有5天的时间和大家来见面，所以就不会再用那句好久不见来作为一个开场白。今天周五晚上，我在想有谁会在周五的晚上10点到11点选择收听收看十点答录机呢？会以什么样的姿势，或者刚刚经历完什么样的故事，我会对在收听节目的你的前后的时间都很好奇。那么让我们先用音乐来把今天的节奏或者说氛围打个底。第一首歌，飞走了，这首歌的名字。前面有一大段可以听到的声响效果，你可以去在脑海当中构思，听到这样的声音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来配合。听着这样的音乐，好像和我们旁边的那个复古的黑胶唱片机有点搭配呢。周五晚上你的心飞走了吗？ 飞走了，飞走了，这本不属于这的心里，踏上一半空壳， 觉得整首歌当中最有飞走了的氛围的就是滴滴答答的部分。飞走了，来自金海心。今天我们依然是讲故事的时间，因为呢，从老实说，今天这个主题是很适合杰克堂的。好，先把主题亮出来，续与长梦。感觉今天一整天都在醒着做梦一样，昨天晚上只睡了4个小时，然后今天一天无缝衔接状，但是神奇般的把每一件事情也如期完成了。于是坐在这里的和大家在十点答录机见面的杰克堂会有一点点的疲惫，但是又会觉得这种疲惫到了晚上10点到11点钟，刚好把十点答录机作为了一个彼此分享疲惫心事的出口。醒着做梦，续与长梦。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人的一生像一场长途旅行，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用人生若梦来去形容它的玄幻不可测和那种虚无缥缈感，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今天杰克堂的故事盒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呢？不知道听完这个梦，你是不是也想拉着3、5好友，在今天北京特别特别冷的冬夜，可以和大家隔着温暖的一道门，厚厚的一道门，门内是温暖的几个人的空间，门外是呼啸的北风。有的时候越是外面的环境显得凛冽或者寒冷，越会觉得那种彼此之间的温暖很珍贵。所以今天我们故事的场景发生在一个不算热闹，却又有那么3两好友相互温暖的小酒馆里。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小酒馆里有人高谈阔论，有人抽烟，或许还会遇上有人吵架，有人痛哭，有人在结账离开的时候醉倒在酒馆门前。然而无论先前做过什么，总会清醒后再回来。而这个小酒馆就坐落在城市的一个小角落。第一次来我就在想，老板一定是对电影镜头内的那些小酒馆抱着某种眷恋。你看，大门是厚木门，门上面挂了一个古铜色的铃铛，一开门关门，铃铛就会响起来。装潢很做旧，装饰品很复古，有些发黄的墙上还贴着不少经典电影的海报。小酒馆的面积不算大，总共2层，每一层都窄窄小小。一层吧台，台前有6、7张高脚椅，卖各式国外的啤酒为主。吧台内呢，有一位年轻帅气的调酒师，叫 Sam， 有的时候也会新鲜调配一些特制鸡尾酒供大家品尝。在周五晚上，有没有一颗 Lost Stars 迷路的星星，一如那个迷路的人。Just a boy caught up in dreams and fantasies. Please see me reaching out for someone I can't see. Take my hand, let's see where we wake up tomorrow. estate plan. Sometimes it's just a one night stand. I'll be damned, Cupid's demanding back his arrow. So let's get drunk on 谢谢 Looper 上单雷的关心啊！对，昨天我没有直播啊，今天天气真的很冷，降温，别感冒啊！刚才在你说的时候，我已经把话筒关了，忍不住吸了两下鼻涕，希望可以熬过今天。嗯，放心吧，其实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对自己的身体还挺有数的，每次感觉快要不行的时候，我有偏方哦，要不要听？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偏方可能也是聊以自慰而已了，其实无非就是多补充维生素 C， 还有就是泡个热水澡，所以就是吃五个猕猴桃，然后呢再泡一个热水脚，美美的睡一宿，差不多感冒就能好一半，不信的话可以试试看。我们继续来讲故事，而在讲故事之前呢，我看到了美若时光家的龙之唤醒，准哥没在，你难道没有关注准哥今天发的微信公众账号吗？哼哼，准哥受伤了，光荣负伤，虽然其实作为他本人来说还是挺疼的，看上去，因为我看到图片，不知道今天的准哥恢复的怎么样了，但是我相信下周一他就会如约再在这里和大家见面。那今天呢是杰克堂来代班，女生视角，女生情调，不知道是不是会合你的口味呢？龙之唤醒，怎么这么冷淡？要表示一下关心，对不对？我可以截图发给准哥，让他能够感受一道温暖的这种关心关爱的感觉。我们今天聊的是续与长梦， 正如我们的话题当中所呈现的，这是我们今天故事的内容。而今天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小酒馆里，我觉得在这样的冬天的周五的晚上，是个周末，可能有很多人会选择和朋友的相聚吧。不管你是约在了茶馆，约在了酒馆，还是约在了温暖的某一个熟悉的朋友的家里，好像只要和外面的寒风隔绝开，和朋友待在一起，你就会感受到那种温暖。谢谢龙之唤醒送的啊，药抱抱。好像在这样寒冷的冬天，有一种被拥抱的温暖感啊。上单雷提醒了我，我其实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的，但是呢很久很久没有更新了。一如我的微博，他们都是一个名字，叫一块杰克糖，块儿化音，所以是六个字。你可以在上面留言给我，我一定会回复的。当然也可以督促我，让我记得更新。有的时候会想说，当有人问最近都在干嘛的时候，总是会有一种愣住的感觉，因为会仔细的回想啊，忙来忙去的，却没有办法用一句话来去概括他们。忙来忙去的，似乎连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点滴的分享都做不到，就像在做一场梦。做梦是这样的感觉，你当然有的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梦境的，比如有的时候我就可以，我会在梦里面想办法开动脑筋想一想，但是更多的时候梦是不受控制的。如果当你的生活也变得像梦境一般玄幻不受控，可能哈就需要停下来想一想了。关于今天的梦，它的故事又会是怎样的呢？刚才我们聊到了，故事讲到了一个叫做 Sam 的调酒师，会在这个小酒馆里面时时出现。于是大家可以在脑海当中构建一个这样的画面了。你脑海中的 Sam 那个调酒师应该长什么样呢？他的头发是寸头、平头，这两个是不是一种头？反正我也没概念。然后戴不戴眼镜呢？穿的衣服是休闲的还是西服革履的呢？他的表情是暧昧的、面带微笑的，还是酷酷的呢？你可以在你的脑海当中构建这样的一个属于你的小酒馆。于是故事继续，店内的音乐只放爵士电影原声碟，这是我和 TY 认识以后喜欢来的第二个聚集点，因为这里人不太多，来的往往都是常客，他们只是喜欢静静地坐着和朋友聊聊天，听听音乐，喝上几杯。人总是需要熟悉的温暖。我和 TY 到小酒馆最大的乐趣呢，就是一边聊天一边观察身边的这些人。有时候是上了年纪的人，眉梢眼神都有些沧桑，我们从来都听不清他们的谈话，但就是这样更易于想象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或者暗暗替他们编造一个个全新的故事。有时候会看见年轻的女生化着青春的妆，坐在吧台上与 Sam 一问一答，在夜里有点眉目传情的意思。我们把这个小酒馆音乐的部分也补充完整了，把人群也补充了，渐渐丰富起来。所以在你的脑海当中，是否越来越能构建出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在小酒馆里面坐着的人，会不会有一对只是有喜欢 生的故事呢？ 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扛住了朋友聚会的调侃，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一步一趋随你只深不可测，患得患失唯恐你遥不可得，却只面不改色为你无人乐。一朝一夕是我一顾不可彻，若即若离本应是最不可舍，怎不忍心怪你对我太独特，无时无刻像是一首无法停止单曲循环。 是谁说自己要流鼻血啊？我的缘分。 一曲随你只深不可测，患得患失唯恐你遥不可得，却只面不改色为你无人乐。一朝一夕是我一顾不可彻，若即若离本应是最不可舍，怎不忍心怪你对我太独特， 来自阿四，喜欢你们在花椒上的评论，让我心花怒放。不管是说美的还是说红的，其实呢，真实的情况是，今天的杰克堂有点疲惫，所以是不是那个眼神当中迷离的部分，好像有点歪打正着了呢？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啊，上半时段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所以不由自主的，或者说非常自然而然的就把这首歌推了上来。如果你不仔细听的话，你会忽略掉刚才的那一段白噪音，那是冬天的呼啸的风声吧。会不会去二外溜达？ 之前确实上学的时候偶尔去二外游个泳什么的，但是在这么冷的天，我连溜达都不溜达。 天空是灰的， 冬某日，来自满江。 灰的天边有粉紫色的烟雾，枯叶像大卷的牛皮纸，被看不见的风吹住。脏兮兮的房子，高矮胖瘦都无所谓的样子，混杂在这自然不过北方的冬日里。如果我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下去，就如同我看到这灰色苍茫中的一切都会在我的世界里消失无踪影，无踪影，无踪影。 续一场梦，告诉我你的梦，一会儿见。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十点答录机，我呢依然是杰克唐。你好吗？嘿，看到了小虾表白杰克堂，最喜欢听杰克堂的故事盒。哎呀，所以呢，是不是应该在这儿此处插播一条小小广告？明年杰克堂的故事盒会依然以故事的形式和大家见面，同时还会增加了 A 面 B 面这样的一种设置，具体是什么样的敬请期待明年的亮相吧。而今天在十点答录机当中的杰克堂的故事盒依然会给大家来讲故事，而这个故事叫续语长梦。其实我是一个很爱睡觉的人，对我来说睡觉最开心的部分在于不仅仅可以养精蓄锐，还会做好听好看的梦。有的时候我会经常把自己做的梦当作电影一样的去观赏，会在梦里边告诉自己，哎，这个梦不错哟，要好好的复习一下，争取醒来的时候把它记下来。也确确实实用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记过一些梦，有些梦实在是太有意思了，以至于我都不得不佩服做梦时候的那个自己。哎，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有的时候所谓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当然很多非常绝对的某个事物就代表某个事物的说法已经被推翻了，但不可否认的是，梦还是可以多多少少窥见你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潜意识的状态。所以不要小看你的梦，更不要小看今天晚上的这 这个絮语长梦。瞎说，当瞎说连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一种瞎说的感觉。我有的时候还会把梦记录下来，等过一段时间看自己记录的梦，都觉得像电影一样精彩。哦，看来有同道中人。那我们继续来看看今天晚上杰克唐的故事盒里边的这个梦。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在上半段，我们努力营造了一个小酒馆的氛围，那现在我们要讲述在这个小酒馆里面发生的故事了。 TY 昨天才从老家回来，今天便约我去小酒馆坐坐。他给自己要了一杯黑啤，走到吧台前的高脚椅上坐下。这里离门很近，可以第一时间看见每一个进来的客人，从他们脸上的表情来判断这一天是否过得顺心。你们可以从我的表情当中看看这一天我过得怎么样吗？对，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和 TY 正说着话，挂在门上的铃铛响了起来。我下意识地转头，进来的是一个女生，过肩的长发散在背后，乌黑顺直，嘴唇有些发白，眼睛却有些发红。她轻轻地走到吧台，找了一个位子坐下，眼神散漫。她要了一个苹果派，而苹果派端过来她也并不吃，只是让苹果派的香氛包围着她，什么也不做，只是发呆。一个就这样被写进故事里的女孩，会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对于作家、创作人来说，他们就是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把他们的作品当中充斥着各种和他们相关的那个重要的名字。于是，写了好多事，都是关于你。放音乐团。 是自己小气。 权利就是不断骗自己，谁又能比得过天性，也不会太刻意，只是单纯读不懂我写的信，又有谁能懂我的心，连我自己都很抗拒去了解我自己，又有什么资格去描述你的事情， 写了好多诗都是关于你，这样的一种旋律和节奏，让人不得不有一种慵懒的小拖着下巴百无聊赖晃着肩膀晃着脚的感受，可能我投射了吧，这正是杰克堂现在的状态和姿势。有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松散和慵懒会让人觉得放松，会让人觉得很多的情绪和想法还有故事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流动出来。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继续小酒馆里发生的故事，刚才我们讲到哪儿了？我们讲到了小酒馆里有一位帅气的调酒师 Sam， 讲到了小酒馆里面最喜欢播放的音乐。小酒馆不大，更多的是熟客。这个时候进来了一个有故事的人，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有故事的人是可以从他的脸上和表情上看出来的。有的时候我就喜欢做这样的观察，在人群当中看到某一个人，一下子被他的神情吸引，然后就会去猜想他会经历什么样的故事呢？这好像是自己心中自娱自乐的一场游戏，但通常都会满意而归，因为你就像是一个导演。而有的时候当这种时刻，我又会提醒自己，除了是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也是一个参与者。 TY 告诉我，他回去之后有一个朋友和他谈起，那个他喜欢了10年之久的女生快要结婚了。我很惊叹，我说喜欢了10年都没有在一起吗？ TY 说，唉，真的喜欢上一个人之后会有很多顾虑，最怕的是给不了对方最好的，所以后来他想也许就这样吧，选择了用陪伴这个最简单却残忍的方式压抑心里的激动，把感情持续无声地埋葬。这些年他们就这样在各自分分合合中参与彼此的人生，10年后的现在再回头看，才看出这些年的他和她都聪明地选择了装笨。如果是你，你会选择聪明的装笨，还是笨笨的把一切挑明呢？ After a long, long walk, I finally found my way. After a long, long time, I finally found place. Home。 好，谢谢 Looper 上单嘞，你这是在间接的夸我吗？哼，接收到了，谢谢。我们的故事盒也继续， 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 对，他们原本只是聪明的选择装笨，只是听到朋友说他要结婚的那个下午，T.Y. 毫无防备的心口一闷，记忆中的那张脸孔和笑容依然如此熟悉。 T.Y. 说啊，至少知道他后来的人生一定很美满，感觉就像做了一个长梦，梦里的时间本应该是停滞不前的。十年，我们彼此拥有的这个梦，我还梦着，他却突然醒了。曾经那么亲密，可以分享彼此所有的状况，家庭、工作、恋人，分享彼此现在的、过去的所有心情，分享彼此的思念，而只是两个字，就结束了这些年的长梦。是他运气好，在梦境中找到了出口，而我却无法救赎，迷失其中。如果通过视频看到杰克唐似乎在抹眼泪，并不是刚才的故事感动了什么，而是因为说出来很尴尬，就到了晚上，就是一天的这样快要结束的时候，就会眼睛突然很不舒服，出了油就会把眼睛杀到啊，这是什么技能？王牌冤家，来自李荣浩。 拿过冰，加了空气，变成绿色。像我们之间的脏话和亲吻都毫无规则。 去他东南西北。 Looper 上单雷，好像每次在十点打路机的直播间当中看到你，都会有一种话家常的感觉。我想说我喜欢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们就像是存在在这个真实时空中的真实的朋友一样。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讲故事好吗？我们的故事还有一小段就要结束了。而上单雷回应一下刚才关于天津有什么一本的问题，我这个还真不太清楚，因为当时啊，我在选择大学志愿的时候去填的全部都是北京，就是似乎那是一个心之所向的地方，也说不上来是什么原因，就是这么的轴。好，我们的故事马上开始啊，直接来放音乐，进电乐就会有故事的氛围感了。你看，午夜在散场的时候，我轻轻转头望了眼邻座的那个女生，灯光的暗影遮住了她的脸，她低着头，不知道最后是哭了还是笑了。她就这样锵锵的来赶一场别人眼里的热闹。午夜的小酒馆可以是布鲁斯，可以是爵士，可以是轻柔的吉他弹唱，可以有空虚，可以有颓废，只需要毫无牵挂地离开，找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将自己埋葬，或者所谓的找一个角落，一个舒服的可以安心窝在那里的角落，做一个长梦。有的时候很神奇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做完一个梦通常就会忘记它，但是并不会因为有些事情会忘记它就不曾存在。突然想起来以前看过一个童话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一个故事的故事，说的是一个故事它的使命只需要在人们的梦中出现。如果你觉得那个故事足够精彩，就用你的方式把它们记录下来，这样才不会辜负了故事。这么说起来好像又会更加认真百倍地对待自己的梦了呢，你会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把自己的梦记下来，就像记日记一样，记住那些你能记住的美好的。太不给力了，记住那些你能记住的美好的，对吗？这样的吉他声才有美好的感觉。而这首歌也是来自一位很美好的，在我看来很美好的一位女创作者，许哲佩。 我们一整天日落就这样牵着手一直走， 谢生命中美好的，感谢在周五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钟有你们和我一起相伴。上丹雷，看来你的女朋友跟我的渊源都很深嘛。二外天津离我都不远，希望现在的就是最好的，其实就是这样的，无非是一种美好的最好的把握现在的心态，把握住今天晚上的良宵，好好的睡一觉，记住那个美好的梦。晚安，我们明天再见。 夏末 可以让这个小时过得暖一点。我是明天周六周日的节目上单来，明天见喽，晚安，各位。十点打路机，明天还在这里等你。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打路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